惊喜，为你解开幸福的秘密。当我抱着你看得更清晰，你太值得更多的惊喜。 爱情需要细腻， 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化最美痕迹。 爱情需要细腻， 让你看见新的自己。 这首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《每天一点心》，讲述了恋人之间需要心意，需要彼此多多用心，为爱人创造新的体验，一点一点为你而改变，一天一天只为给你新鲜体验。歌词非常的明亮清新，也给那些逐渐变得乏味的爱情增添了一抹润滑剂，而极具活力的编曲也使得整首歌曲处处都透露着欢快的情绪。继续来听张碧晨，他说 的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。他说无所谓，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、yeah、等不到天黑，不敢凋谢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天明。我想只是害怕清醒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我想只是害怕清醒。

谁来当观众，谁在剧情中，渺小的我因为你而勇敢的梦，但愿我能对着你说你多独特，就在不言中感谢你一路陪我。欢都全被你包容，你让灵魂转动，用爱燃烧夜空，无可取代的你在我心目中，因为你让生命感动。哦哦哦哦哦记不停梦，身在其中绕成圆周，悲欢都全被你包容。你在我心目中，因为你让生命感动。 震动来自林俊杰，这是林俊杰写给自己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 的，旋律非常的动人，表达出了林俊杰对 Michael Jackson 的崇敬。而林俊杰也是希望借着这一首歌曲来鼓励大家活出今天的自己，珍惜并且感谢生活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齐秦和梁静茹演唱的《我愿意》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意随心，无声有息，触摸在心里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别是夜里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失去是最不可惜，愿意为我，愿意为我，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配，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。

所爱阴阳，则白云岸。 一生所爱，这是谭维维在蒙面歌王比赛当中唱到的作品。谭维维选择的这一首粤语歌曲，对他来说粤语就是一个噩梦，即便如此他还是执着地坚持要演绎这首经典歌曲，最终也是霸气夺冠。 喂，未见面已十世，电话未打的好友接近五六十位，只怕再度见面是遗体。为了什么自闭？从前痛补的担心早没话题，当天是熟人，今日未同派系。作做完握握手，说很想再以后聚头，礼貌微笑一飘走，已无朋友。相约十年饮杯酒，亦未及再先吻吻邂逅，我在人间竟已无朋友。是老大了，自己亦懂得心里有病暗地治疗，不太有伴制造着烦扰，渐发现家重要，从前常外出，今天煮着面条，好兄弟是谁，家务后忘记 想在以后最头，礼貌微笑一飘走，已冇朋友。相约十年饮杯酒，亦未及在先晚晚邂逅，对着无数的窗口，却无朋友。中开口唱出几句最佳损友，我在旁唱不出口，我无朋友。当你做人这么久，凡事亦望透，你会接受，变大人那一分钟已无朋友。 越老越少密友，但我换到了子女老伴当做薄酬，只盼有日老伴醉透。喂老友， 这首《无朋友》也是这首《无朋友》是李克勤找来他的好朋友夺神定造的，而李克勤在这首歌曲的主题构思上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机，充分地表达出了他的心底话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邀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许美静，《昙花》。